陷入荒城，闻不到浓浓的花香，就像丢了灵魂，寂寞丛生。听不见大喇嘛啼声，世界一片沉静，不见归程。如果再不把我唤醒，又要等待来生天涯纵横。我要策马奔腾，向你怀中解开思念的谜，千年的梦，穿越茫茫云海，蓝天依旧，马琴响起，心事瞬间消融。我要策马奔腾，无尽苍穹卷落一路风雨，腾起彩虹，装饰闻不到咸咸的草香，苍茫岁月，荒草也很春风。听不见悠悠的长调，天地为谁辽阔，你为谁等。如果你肯与我相拥，总有万座山峰也要踏平。我要唱